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九章，小精灵尾巴，第七十集。 看到哈利，马尔福突然停住了，然后短促地干笑一声，继续往前走。 你去哪儿？ 哈利问。 啊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因为这是你的事，波特。 马尔福讥笑道。 你最好快点儿，他们在等救世队长得分之心，谁知道他们现在叫你什么呢？ 一个女孩勉强地笑了一声。哈利盯着她，她脸红了。马尔福从哈利身旁挤了过去，女孩跟她的朋友小跑着跟上，转过拐角不见了。哈利定在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，真够气人的。他已经是掐着时间去赛场，却发现马尔福趁全校人都去看球赛的时候在偷偷行动。到现在为止，这是搞清马尔福在干什么的最好机会。时间一秒一秒无声地过去，哈利还站在那儿，望着马尔福消失的地方。 你去哪儿了？ 哈利冲进更衣室时，金妮问。全队都已换好衣服，准备上场了。击球手古特和珀克斯紧张地用球棍敲着腿。 我碰到马尔福了。 哈利小声告诉他，一边把红色的球袍套到头上。 然后呢？ 我想知道，所有的人都在这儿，他怎么会带着两个女孩在城堡里？ 这个时候这件事很要紧吗？ 哎，现在也不可能搞清楚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抓起火弩箭，戴好眼镜。 走吧。 他没再说话，大步走到球场上，迎来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和嘘声。没有什么风，天上白云朵朵，时而有耀眼的阳光射出。 麻烦的天气。 麦克拉根给队员们打气说。 伯特、珀克斯，你们要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飞，让对方看不到你们过来。 我是队长麦克拉根，不要再指导他们了。 哈利恼火地说。 到球门那儿去。 麦克拉根走了之后，哈利转向了古特和珀克斯。 记着，要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飞。 他不情愿地叮嘱道。哈利跟赫奇帕奇的队长握了手，然后在霍奇女士的哨声中腾空而起，升得比其他队员都高，围绕球场疾驰，寻找飞贼。如果能早点抓到他，也许还有机会返回城堡，拿上火点地图，去弄清马尔福在干什么。 赫奇帕奇的史密斯拿到了鬼飞球。 一个梦幻般的声音在球场上空回响。 当然，上次是他做的解说，金妮维斯莱撞到了他，我想可能是故意的，看上去很像。史密斯上次对格兰芬多出言不逊，我想他现在后悔了。哦，快看，他丢掉了鬼飞球，金妮抢了过去。我喜欢他，他人很好。 哈利朝解说台看去，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让卢娜做解说呢？可就是在高空也不会看错，那暗金色的长发，黄油啤酒瓶塞做的项链，他旁边的麦格教授显得有点不自在，好像确实对这一任命感到有些后悔。 可现在那个赫奇帕奇的大个子球员把鬼飞球从金妮手里夺走了，我不记得他的名字，好像是毕博，不，巴金斯， 是卡德瓦拉德。 麦格教授在卢娜旁边高声说道，观众哄堂大笑。哈利举目四望寻找飞贼，却不见他的踪影。过了一会儿，卡德瓦拉德进了一球。麦克拉根在那儿大声指责金妮丢掉了鬼飞球，结果没注意大红球从他右耳边飞了过去。 麦克拉根，请专心做你该做的事，不要干涉别人。 哈利转过身冲着他的守门员吼道。 你也没做个好榜样。 麦克拉根也吼道，面孔通红，怒气冲冲。 哈利波特在和他的守门员争吵。 卢娜平静地说。下面赫奇帕奇 和斯莱特林的观众都喝起了倒彩。 我不认为那有助于他找到飞贼，但这也许是个巧妙的幌子。 哈利愤怒地诅咒了一声，转身继续绕场疾驰，在天空中搜寻那个带翅膀的小金球的影子。金妮和德米尔扎各进一球，让下面穿着红金双色服装的观众有了一点可以欢呼的理由。然后卡德瓦拉德又进了一球，把比分扳平，但卢娜好像没注意到。他似乎对比分这种庸俗的东西特别不感兴趣，总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别处，如奇形怪状的云彩，还有扎克莱斯史密斯开场后把鬼飞球拿在手里都没超过一分钟，是不是得了丢球症等等。 赫奇帕奇队70-40领先， 麦格教授朝卢娜的麦克风中喊道。 是吗？已经这样了？ 卢娜茫然地说。 一个击球手的球棍。 哈利在空中急忙转过身，果然麦克拉根出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，从珀克斯手里夺过了球棍，好像在示范怎么把游走球击向飞来的卡德瓦拉德。 把球棍还给他，回球门里去。 哈利咆哮着朝麦克拉根冲了过去，麦克拉根朝游走球狠抽一棍，但没击中球。一阵头晕目眩的剧痛，一道亮光，远处的尖叫声，然后像在长长的隧道里坠落。哈利知道的下一件事，就是发现自己躺在异常温暖舒适的床上，头上是一盏在朦胧的天花板上投下金色光圈的吊灯。他艰难地抬起头，看见左边有一个很眼熟的雀斑脸、红头发的人。 谢谢你来陪我。 罗恩笑嘻嘻地说。哈利眨眨眼睛环顾四周，没错，他在校医院里，外面的天空电缆中夹着深红的条纹。比赛一定早结束了，抓住马尔福的希望也落空了。哈利觉得脑袋沉得出奇，他举起手摸到了一大圈硬硬的绷带，像阿拉伯人的缠头巾。 怎么回事？ 头骨碎裂。 庞弗雷女士急忙走来，把她按回枕头上。 不用担心，我立刻就缝合上了，但你要注意晚上几小时之内不可用力过度。 我不想在这过夜。 哈利愤怒地说，一边掀开被单坐了起来。 我想找到麦克拉根把他杀了。 这恐怕属于用力过度。 庞弗雷女士坚决地把他推回床上，威胁地举起魔杖。 你要住到我让你出院为止，波特，不然我就叫校长了。 他匆匆走回办公室，哈利倒回枕头上怒不可遏。 你知道我们输了多少？ 他咬着牙问罗恩。 我知道。 罗恩抱歉地说。 最后比分是320-60。 精彩。 哈利说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 真精彩。等我抓住麦克拉根。 别抓他，他的块头像巨怪。 罗恩理智地说。 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用王子那个让脚趾疯长的咒语教训他一下。不过在你出院前可能其他队员已经找过他了，他们都不痛快。 罗恩的语气中有抑制不住的开心。哈利看得出他为麦克拉根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而暗暗高兴。哈利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上的光斑，新缝合的头骨疼得并不厉害，只是在绷带下隐隐作痛。 在这儿能听到解说。 罗恩说，他笑的声音都抖了。 我希望以后都有卢娜解说。丢球证。 但哈利还在盛怒中，看不出这里面有多少幽默。